北京时间14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恭喜呀恭喜，发呀发大财，好运当头，欢迎马有离开。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撑腰水漆忽略我中心总经理马林。我们企业专注于家装水漆、工程水漆、水漆的研发及生产与销售，19年来没有生产一滴油漆，呼吁大家爱国爱家刷水漆。至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身体健康，新春快乐，爱国爱家。好音乐959，我总在您身边。 启程恭喜发财，眼看富贵一起。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奥信集团华北区民总监楚远扬。奥信集团专注海外房产和移民服务21年，每6位澳洲投资名客户就有1位来自奥信。值此2017年新年来临之际，我代表奥信集团恭祝所有959的听友金鸡报晓，梦想成真，阖家幸福，吉祥安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我是奥信楚远扬，期待在新的一年里与你因缘而聚，一路同行。 好音乐95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互联网整装公司构家北京 4S 店店长夏洛。构家致力于整家装修，从720度效果图到现场全投影方线，通过构家工艺为您全程保障。构家如购车，所见即所得，真正装修拎包入住。构家让您装修不再成为难事。新年即将到来，祝您事业生机勃勃，平安幸福。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闽龙茶城雾资江茶庄的洪卫。我们企业是大益品牌在闽龙广场茶城的唯一一家授权专营店。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生机盎然，神采奕奕。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北京爱国者行车记录仪代理商杨秀虎。我们企业专注于爱国者行车记录仪品牌推广、销售等多维服务。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花迎春光，励精图治。好音乐959，我总在您身边。 播中新闻，播中新闻，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月15号，新华小记者涿州组委会启动仪式在涿州市举行。新华手机电视台、总装备学院及我市市委宣传部、团市委、民政局等相关负责人出席启动仪式。新华小记者全国组委会成员及涿州市部分商家代表和部分优秀学生家长代表参加启动仪式。

是不必压抑，谎言跌满一地，换过一季心情和落落寡欢的面具。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何干系，从今以后你就是你，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任何干系，从今以后我不怪你，而一个是你。想你，这次我离开你应该是风是雨，一颗混乱的心和一窗漆黑的风景，你是无需唤醒，挥挥衣袖而已，在阳光与我的灵魂还留在原地。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何干系，从今以后你就是你，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任何干系，从今以后我不怪你，而一个是你。 上元宵灯节，春节初一到十五，早九点至晚十点，房山韩村河村举办首届最美乡村新春庙会，吃喝玩乐购尽在韩村河村。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电建地产华北区域的张尚辉。我们的陇悦长安项目呢，是西长安新城的滨水别墅社区。我代表陇悦长安项目祝大家新年快乐，祥瑞鹏程。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市场营销部经理江立成。春节期间，动物狂欢大庙会将亮相北京野生动物园，更有欢乐动物戏雪乐园陪您和家人一起感受冬天独有的乐趣。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祝愿所有九五九的听友们今年吉祥，大吉大利。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伴青山。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959，全方位保护您的爱车，让您出行无忧。汽车都需要定期保养维护，斯图加特保养安全、专业、高效，年终特惠免工时费哦。在这个寒冷冬季，万物都需要温暖阳光，而您的爱车需要斯图加特。热线电话：400-070-8889。 车主朋友注意了，置换二手车就来利新行北京花香桥店，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万元新锐礼包呢，详情致电010-5798-6666。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房山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市场经理张梦春。我们企业专注于汽车销售、售后服务。至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好音乐959，我总在您身边。 好音乐95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获得凤凰房产年度企业奖的开发商当代置业美国。我们企业致力于美国房产开发与投资移民项目，我们对客户的服务承诺是安全投资、稳健移民。祝各位听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好音乐959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风标致北京延村颐和瑞狮 4S 店的总经理黄俊杰。我们企业专注于服务好每一位东风标致的用户。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的959听友新年大吉。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广元汇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白明远。我们企业专注于银行贷款类业务的服务。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金松口腔医疗集团蓝色港湾分院的综合院长齐晶。北京金松口腔医疗集团是一家拥有17年发展史的连锁口腔医院，很荣幸2016年在北京315消费者权益晚会上被评为北京十大诚信企业。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的959听友今年生机勃勃，身体健康。自信的笑容源于健康的口腔，金松口腔提醒您关注口腔健康。好音乐959，我总在您身边。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不同的生命知足同一份希望。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03123800612，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 我是陈斌， 我是季海星， 我是张艺亚， 是张磊。 再次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你， 等着你。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求生将爱情铺满如诗的

至此新年佳节之际，我祝福所有99的听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音乐9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凤凰房产最佳创新营销奖的开发商毕桂元，毕桂元北京区域祝大家新年快乐，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9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房山华中福特的销售经理高海志，我们企业专注于服务好每一位福特车主，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9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身体健康，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9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龙盛市场经理王凤如，龙盛市场年货大集现已开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9的听众新年快乐，鸡年大吉，好音乐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心嘛渐渐变薄情，想过来问你啊，到底啥原因？你总是劝阮来干杯，酒醉就免搁想。阮但是侥幸去爱着酒家你，伊煞来嫌我啊对你高高低。人要讲野话啊，袂当三岁半。怨叹啊，有钱是人客，无钱就将阮放。野话啊，野话，开甲这呢香，为何会对落黑暗香？野话啊，野话，开甲这呢香，可惜啊，但愿好命运来依人。嘿，野话，感情拢是假。 悲欢纷纷，合合缠绵悱恻，不 点缘分也不由人，多少风风雨雨都为情人，多少旧愁更添几样心。